各位见面在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朝夕音乐。刚刚我们一起听到那首歌来自于多伦多的歌手 Tapno 所属的 Ultra Music and Tapno Records 唱片公司。那第一次听 Tapno 的 Me and My Guitar， 他是那种一开口就让人瞬间沦陷的男生，磁性的嗓音让人欲罢不能，整首歌的旋律听起来是非常的迷幻朦胧的，有一种洒脱的孤独感。你转身离开，只留下我和其他那种迷幻夹杂着冷冽的男声，混着北京冬天特别清冷的气息飘扬过来。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其中也有一些迷幻的感觉，但更多的是在迷幻当中透露出的音乐的无限的可能性。 Sit next to me, Foster the people。 First the People 是一支独立流行乐队，他们来自加利福尼亚的天使之城洛杉矶。乐队的音乐类型以电子为主音，80年代的合成器流行遇上60年代的迷幻流行，这种独特的音乐电子风格使他们一出道就吸引了无数的粉丝和音乐人的注意。这首歌来自于 First the People 去年发行的第三张专辑 Scared Hot Club， 这是一张包含了12首曲目的专辑。乐队为了这张专辑竭尽全力，融合了新迷幻、朋克、funk、电子、舞曲和嘻哈等多种音乐风格，而且他呢最终也成功地展现了乐队无尽的创造力，改变了他们在大众眼中的形象。声音已经响起了，接下来这首歌叫做 Good Life， 紧接着来自断眉 Charlie Puth 的 Hold On。 How did you pull me through the dark? If it weren't for you, the healing couldn't start. Never knew I could find peace until you found me. Showed me who I could be. And now I know that this is the good.Chasing all the things that left me dead inside. You gave me the truth and I had lies. Showed me you're the only one who satisfies. Never knew I could find peace until you found me. Showed me who I could be. And now I know thatSomething that was way beyond me. I'm finally living with the heart that is free. Out of the dark right where you want me to be. And now I know that this is the good. When I say it only happened once, I try Just for show, yeah. She said, save your apologies. Baby, I just gotta know. How long has this been going on? 新单曲 How Long 由 Charlie Puth 和 Jacob Kasha and Justin Frank 一起来共同完成的。 Justin Frank 就是 See You Again 的作曲者。 How Long 是 Attention 故事的延续，讲述了一对情侣的感情纠葛被彼此的不信任所影响。 How Long 出自 Charlie Puth 第二张录音室专辑，叫做 Voice Notes。 至于专辑的名字的由来，则是 Charlie Puth 说他不擅长把音乐写下来，所以每当他脑子里面有旋律的时候呢，他就会用手机上的 Voice Note 软件录下来，再进入录音室慢慢地把它制作完成。新专辑里面几乎每一首歌都是这么来的，所以他决定把这张专辑叫做 Voice Notes， 还是蛮有趣的哈。这里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朝夕音乐，你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搜索朝夕 FM， 新浪微博搜索想逃离的朝夕来找到我。同样呢，你可以关注我们频率的微信公众平台982魔力工厂，获取更多的资讯。半点之前的最后一首歌像是一个问题，问我们每一个在朋友圈里面晒过自己18岁照片的人， Are we still young? 声音来自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

刚我们听到那首歌来自于 Dua Lipa 2017年6月发行的同名专辑 New Rose 作为专辑的主打歌曲，那已经推出便在英国 UK 榜打出了第一的好成绩，就算已经推出了几个月了，热度也丝毫未减，所以乐评人们对这张专辑的评价是整专既不庸俗商业又不高冷诡异，歌词既不肤浅又不晦涩，既不刻意的标新立异，又能从现实烂俗的曲调当中脱颖而出，给人一种不同的感觉，完全塑造了 Dua Lipa 的 Alpha Female 的形象。那面对 Vogue 的访谈时候， Dua Lipa 说，我想成为一个真实的人，真实就是 Dua 作为一位英国歌手独有的标签。声音来自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下一首歌算是一首比较轻松的歌曲，没有那么大的负担，也没有那么多需要感慨的心情。郭采洁和阿四，世界上另一个我。如果文字也可以通过味觉感知，那闺蜜的口感一定是那种软软甜甜的， 放进嘴里就迫不及待地化掉，与你融为一体的感觉。即使相隔千里，他们也能够随时随地地游荡在身体里面。疲倦的深夜，在耳边响起的安眠曲。一个在上海弹琴写歌，一个在台北吟唱诗意，在网络上默默地钟情彼此好久之后呢，阿斯和郭采洁终于在现实当中同框了，一起走进了录音棚，有了这首歌曲。对于阿斯来说，四年的蜕变，从炸鸡到理想主义，从阴差阳错开始写歌放肆的肆，到以音乐丈量世界的创作人，专辑巡演国内外各大的音乐节，对于不断的进阶的阿斯而言，创作和脑洞其实是一样的，没有边界，更自由地表达真实的自己，才是音乐当中最重要的部分。而世界上的另一个我，无疑是阿斯继与林宥嘉合作的《致姗姗来迟的你》之后，作为创作音乐人打破独立与流行的边界更新一次的探索。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依旧是两个女歌手的作品，范玮琪的《那个静默的阳光午后》和袁娅维《说散就散》。声音来自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 当作我太麻烦，不停让自己受伤，我告诉我自己。 这样，怎么一不小心太疯狂。有亏欠我们都别追究，算了吧，我付出再多都不足够，我终于得救，我不想再沉重。没办法不好吗，大家都不留下，一直勉强相处，别说谎，就一点喜欢，说不上恨别纠缠，别装作感叹，就当作我太麻烦，不停让自己受伤。我告诉我自己，感情就是这样，怎么一不小心太疯狂。爱别说谎，就一点喜欢，说不上恨别纠缠，别装作感叹，将一切都体谅，将一切都原谅，我尝试找答案，而答案很简单，简单的很遗憾，因为成长我们逼不得已要习惯，因为成长我们忽而间说散就散。 梅亚维说散就散。我记得蔡康永说，恋爱最珍贵的纪念品从来就不是那些你送我的手表和项链，甚至也不是那些甜蜜的短信和合照，是你留在我身上的，如同河流留给山川的那些对我造成的改变。我们每个人从陌生开始，然后又再度陌生，有的时候想相遇可能是这个世界上最美好的事情，也就注定了和其他美好的事物一样，永远没有办法长久。这首歌是来自于最近大热的电影《前任攻略三》，不同于以往的大开大合，梅亚维这次翻唱保留了原曲的主干旋律，而且在编曲方面也没有过分的渲染，把一个女生的委屈心酸统统演绎得淋漓尽致。因为成长我们忽然间说散就散。下一首歌要和你分享 Deception Bay。Weeks and months and years don't feel the same to me. I walked a walk of shame. I walked it with a poison in my veins. 下来要听到的歌曲出自 Kaiser Chiefs 2016年的专辑 Stay Together。 这支来自英国的乐队 Kaiser Chiefs 前身是一支叫做 Pravo 的车库摇滚乐队，可惜呢当时他们的发展却毫不如意，甚至饱尝冷眼，令他们非常的气馁。直到后来乐队的两位成员 Nick and Ricky 在演出的时候呢，突然受到了 Ultravox 这支新浪潮乐队的启发，于是他们将原本乐队Pravo 的作品全部丢掉，并起了一个新的名字叫做 Kaiser Chiefs， 最终受到了 Be Unicorn 音乐商的青睐，给予他们的一纸唱片的合约，最终得以走红。乐队致力于打造集结着精良英式流行曲元素而带来的美好声音，我觉得特别特别好听。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就来自于他们，叫做 We Stay Together， Check it out。 We Stay Together Kaiser Chiefs， 时间很快，今天又来到了和你说再见的时候了。这里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朝夕音乐，你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搜索朝夕 FM， 新浪微博搜索想逃离的朝夕找到我，同样也欢迎你关注我们频率的微信公众平台982魔力工厂，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获取更多的资讯。稍后十点打路机正在等待你，祝各位晚安，明天再见，拜拜。 一天天一遍遍随风起舞又落下来，这一季思念的雪白，让拥抱给不安温柔关怀，让勇敢给明天更多依赖，时之间能感受美好的存在，那一刻值得等待，感激所有的心无怨无悔，哪怕千山万水只往前飞，在旅途中的歌声里涌出的眼泪，是最清澈的爱，最痴灼的期待。让拥抱给不安温柔关怀，给明天更多依赖，感动的是指尖能感受美好的存在，我愿